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72集，公孙先生的蛊虫繁育计划一。入冬，天气开始转冷。开封府最近都没什么案子，虽然龙图案卷里还有很多没调查的悬案，但是赵祯却并未撵包大人和庞太师带上大队人马接着出巡，而是让他们在开封府过完年再说。一方面，因为包夫人远道而来，包大人和夫人聚少离多，难得夫人儿子都在开封府，所以赵祯想让这位大宋朝古宫之臣休息一下，陪陪家人，享受一下天伦之乐。另一方面，香香已经开始学说话了，特别喜欢他外公庞太师。这个时期对于小朋友来说很关键，如果这会儿太师出远门一段时间，那香香太久不见他，可能会不记得他，以后跟他就该不亲了。看着太师整天牵肠挂肚的，赵祯也于心不忍，于是让他也留下来享天伦。太师这阵子其实挺圆满的，一来儿子庞玉听话了，每天跟着包研补课，为来年入太学念书做准备；二来庞妃和赵祯十分恩爱，香香又健康乖巧，太师没事和殷侯天尊下棋喝茶聊聊古玩，很是投契，连开封的百姓也对他改观不少，可谓春风得意。因为没案子，所以大家都很闲，军营的事情欧阳少征会打理，赵普每天教萧良练功，没事逗逗小四子和公孙。邹良每天除了操练兵马，也就剩下招惹林业火了。贺一航和龙桥广在黑风城也没什么大事发生，就是操练兵马和准备过冬。林业火除了和邹良互掐之外，也不回火凤堂，反正他这个堂主回去也是去捣乱的，留在开封府他倒是也逍遥自在。这开封府各色能人多，火凤都有些忙不过来了，比如他今天跟红九娘研究养颜，明天去西山泡泡温泉，后天又去天香阁跟一群雅客研究熏香，大后天还能和包夫人聊一聊药膳，总之用邹良的话形容就是每天臭美。素清算是劳碌命，主要是因为堂主太不靠谱，所以这副堂主眼里有活，于是一直帮着邹良处理军务，能干的邹良都想找赵普封他个副将当当。为此林业火对素清十分不满， 你叛变敌友不分投靠哑巴， 邹良有给我发工钱，不然你以为你用来臭美的银子是哪来的？都是邹良给的。 林业火眯着眼睛瞧了素清良久，然后一脚给人踹了出去。 你赶紧去给那哑巴做苦力吧，多多赚钱，大爷我还有好多东西想买呢。 素清扶额，他是有多命苦才会每次猜拳都输，要留下来伺候这个不靠谱的堂主。展昭和白玉堂自然也很闲，相比起来展昭还要闲过白玉堂。展护卫每天除了照例去逛街，是去巡街之外，就没任何的事情干了。包大人向来特别护着他，不给他安排一丁点事情做，全都由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和其他衙役代劳。不过展昭也不是完全没事做，本来他以为开封府已经没什么可开发的食物了，能吃的他都试过了，可厨神郭天的出现让展昭找到了新的奋斗目标，就是将郭天的手艺都尝一遍。郭天还真拿展昭当天下第一吃货了，觉得这娃特别有品味，于是每次研究什么新菜都拿来给他吃，再加上白玉堂到处搜罗各种稀有的食材，于是开封府众人的伙食好的赵祯都想来蹭饭，庞妃每天盼着他兄弟庞玉给他带各种好吃的。为此小四子时常揉着自己圆滚滚的肚皮叹气，觉得在开封府减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白玉堂比展昭忙那么一点儿， 五爷的人生中目前主要是三件事：第一件事喂猫，第二件事防止天尊闯祸，第三件事帮他几个哥哥照看一下开封的买卖。其实县空岛在开封还是有不少买卖的，当然了，五爷只负责数钱，别的都有其他人打理。说到数钱，还发生过一件趣事。不久前有一天，展昭吃饭的时候找不见白玉堂了，就问白福，白福说米铺和布房结款的日子到了，五爷估计要天黑才能回来。展昭怕白玉堂饿着，于是拿了食盒去白福找他。进门，展昭就碰到了陈修和月牙。 少爷在西跨院的大仓库里呢。 他干嘛呢？ 数钱呢。 展昭还挺纳闷，数钱应该在账房或者书房才是，干嘛去仓库数？于是啊，展护卫挎着食盒推开了仓库的门，然后就听到哗啦一声。等展护卫明白过来的时候，只见眼前一大堆银元宝堆成的山里，一只手伸了出来，没一会儿就见白玉堂奋力从银山里钻出来，喘着气： 要死我了。 展昭一惊，扒拉开银子将白玉堂救出来。白玉堂回头看了一眼塌掉的银山，叹气： 又要重新撑一遍。 展昭抱着胳膊扬起脸，看了看原本用来堆米的粮仓里堆满了银山金山。 这是县空岛这一年的收入吗？ 这是开封米铺和布坊的收入而已，大概是开封所有买卖收入的三成左右，这几天都要忙了。不过县空岛主要的收入还是来自江南一带，苏湖那边比这里多好多。 哦，三成啊。 张护卫平静地摸着下巴点了点头，随后转过脸，双手拽着白玉堂的衣领子用力晃来晃去。 可恶啊，土豪啊。 从此之后，展昭觉得白玉堂其实一点都不败家，或者说他应该多败一点，有利于银子的流通。不过嘛，开封府无论有或者没有案子，有一个人始终都是忙碌的，那就是公孙策，公孙先生。神医就是不能休息的另一种说法。开封可以没人犯案，但不会没人生病。开封府开的药铺每天都接待好多人，这药铺是善堂性质的，本来是专门诊治付不起诊金买不起药的人，可自从公孙来了之后，无论是有钱还是没钱，大家都上这里来看病了。公孙干活麻利，动作又快，每天上午他通常是配药教小四子医术，外加偶尔去太学上个课，或者进宫给赵祯以及后宫诸位娘娘检查一下身体，每天下午就去给人看病。本来公孙是每天都去药铺的，不过前几天公孙突然跟包拯说想请两个郎中轮一下班，他有一阵子要不去药铺了，包大人自然同意。众人都想着公孙可能是太累了，想休息一下，或者陪陪小四子。可就当赵普准备趁着公孙休息，带着他们爷俩出去郊游一下的时候，却发现公孙依然很忙。不止他忙，连带小四子也开始准备，这一大一小不知道忙活什么呢。这天晚上，天气似乎是有一点点回暖，公孙和小四子两人拿出了好多木头盒子来摆在院子里，还拿了好几桶公孙刚刚调配好的药水，拿着小刷子用药水刷木头盒子。展昭和白玉堂吃完饭回来，就看到小五坐在院门口歪着头看着里边的情况。 什么味道？ 展昭觉得一股子药味有香有臭，就往院子里看了看。 公孙，你干嘛呢？ 准备房子好过冬。 展昭眨眨眼，白玉堂看了看小四子手里那个只有巴掌大的盒子。 这是谁的房子？ 朱丹。 这时就见赵普走进来了，身后跟着几个影卫， 每一个手里都拿着小桶铲子还有抓蝴蝶的网兜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是什么装束？公孙上下打量了一下众人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拿出一叠图纸给带头的折影。折影收了图纸，给其余的影卫一人分一张，随后众人拿着东西都出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已经跑到了院子里，到公孙身边，好奇地看着他给出去的图纸，就见那图纸上画的是一些符号，还有几只虫子的样子。白玉堂一看到虫子，就默默决定转身离开，不过刚转身，胳膊就被展昭拽住了。展昭一边拽着白玉堂，一边好奇问公孙： 公孙，你放哲影他们去抓虫子？ 今年天气冷了热，热了又冷，雨水量还足。早上我去林子里找了一下，好些虫子都长出来了。 哦。 展昭点头，继续拽着要走的白玉堂不放手。 你抓来干嘛呀？ 每年这个时候，虫子卵都刚下来，我刚才在林子里都做了标记，让影卫们去将我做标记地方的泥都挖过来，我要养蛊。 养蛊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